喂，咧，又系烈女广场，又系丧尼啊！咁，我即系我觉得咧，sex 呢啲嘢咧，讲极都讲唔完嘅，唔知点解，可 因 能 为日日都要搏嘢。 嗱，你食饭啊、瞓觉同埋搏嘢系人生三大必经阶段。 系啦，即系系啦，咁我觉得食即性也就冇乜所谓嘅，最紧要即系大家开心， 即系满足呢 个安全啲啦，安全 嘅文化。 唔系，即系日日翻工赚钱，营营役役咁，你都要有啲娱乐嘅。咁不论你个心灵上、肉体上， 原本嚟讲系攞嚟生产后代嘅，咁但系后屘就有嗰个 吃分咯。 避孕嘅功能之后， 喂，唔系啊，咁我觉得几其实呢件事都几开心啊，又平，可以好平噶嘛，系咪先？即系你 都唔系噶，而家博嘢好贵噶，如果你冇地方， 你冇噶，啱啱就系讲话啲人即系中意去霸占嗰啲嗰啲无障碍设施啊， 得噶啦，太多战地记者噶啦，真系嗰啲真系谂住一心想红咁就。 不过系噶，其实即系我自己亲身经历咧，都系咧嗰阵时即系同男朋友即系拍拖嘅时候咧，咁又即系好干柴烈火想。去咩嘅时候，所以揾房嘅时候咧，系可以系咧，或系揾一晚都揾唔到房嘅。咁介绍翻啲嘉宾先，继续有世奇同埋呢个九唔搭八纯情哥哥仔。 唔知几时开始变咗纯情啊？ 你又成日都话自己， 你 自 己 冇经验啊嘛， 又道德咩企得好高啊？ 高得高地啊嘛， 扑咗喺度咯，依家系。 咁系咯，碌落去咯，企得越高就跌得越高嘅，系啦，跌得越深嘅，系啊。咁我嗰阵时咧，试过有几转都系咧，系好好笑啊。同佢同嗰个男朋友咧去搵房啦，可以咧，譬如尖沙咀冇晒啦，我哋本身我哋尖沙咀饮紧酒，尖沙咀冇晒啦，咁好啦，咁我哋就去咗观塘，因为我哋去咗观塘先嘅，咁跟住因为我哋观塘翻工， 其实你唔去嗰啲 咁去观塘 乜乜，你去嗰啲， 因为嗰啲已经 应 该 应该 搵过噶啦，咁跟住后屘观塘 公寓都冇位， 都冇啊，咁跟住后屘观塘就冇啦，咁跟住后屘去九龙塘，九龙塘仲要隔的士喺度游，全部都系讲紧敷晒咁样。咁然之后后屘 end up 咧，我哋又沿住呢个九龙塘嘅搭翻 嚟噶，你嗰日 唔系节日嚟噶，佢系普通一个礼拜五定礼拜六晚嚟嘅啫。咁跟住咧，就沿住呢个太子啦， 一路洗楼， 就一路洗落去洗，系啊，真系一路洗楼咁样，洗到落去尖沙咀，又翻去尖沙咀咁啊，又坐低喺间酒吧度继续饮。 尖沙咀系最难揾到位噶，因为个个饮完酒咧，个揭脚咧，真系好敷噶。 咁跟住你知唔知 end up 咧，系我哋系癫到点样样咧？真系咧攞个电话出嚟，黄叶逐间打电话去问咯。咁跟住 黄叶啊， 系啊，即系上网揾啊，即系酒，即系揾时钟酒店，即系逐个打电话去问咯。即系 点解你唔考虑一啲正常酒店？ 而家有个 app 系咩开房？ 系咩？ 有啊， 有啲咁嘅嘢嘅咩？ 真系落后， 真系唔知啊！喂，转头 send 嚟睇下。咁跟住咧，咁跟住后屘咧，仲要最抵死系咩咧？应该系嗰间酒店咧，就应该收咗皮嘅。咁但系个电话就依然喺黄叶嗰度啦。咁打电话去问，最讲紧成三更半夜两三点咁样样啦。就应该就后屘打咗去转正常人家度，因为其实我有 confirm 我系冇打错电话嘅，嗰个电话我系冇揿错掣。点知就打咗去即个 人哋屋企 度咧，就有个阿姐听电话啦。我想跟住我就问啊，唔好意思，我想问你哋仲有冇房啊？咁样样，佢话你边捻个啊？成日打电话嚟问我有冇房。跟住咧，后屘嗰次咧，我哋系由呢个11点钟唔够咧，咁开始喺尖沙咀揾房咧，系后屘去到揾，跟住系揾到3点嘅。我哋连系九龙嗰间叫做咩太子酒店啊。弥敦道嗰间咧，系啊，嗰啲都已经去到系讲紧唔系真系揾宾馆啊或者时钟酒店啊嗰啲都冇、啊，讲紧系2000蚊一晚都冇、啊。咁跟住 普通正常酒店有啦啩， 冇咁你冇理由为咗你咪为咗 咁你都2000蚊一晚啦，我住呢个屯门嗰间叫咩黄金海岸都唔使2000蚊一晚啦，都系1200蚊啫， 系咩咁平嘅啫咩？咁因为系咩？我哋就话屌你不如去半岛啦，扑街咁样。跟住我话唔好啦，我话半岛，我话屌个閪啫，我话其实可以唔使嘅，不如翻屋企啦咁。咁后屘好好彩，我哋终于喺差唔多3点半嘅时候咧，就俾我喺呢个深水埗嗰度咧，就真系。打電話揾咗間，佢話仲有一間咋，我話得半個鐘頭即刻嚟，跟住然之後即刻就飛的過去咁樣。 水埗嗰啲係 好撚噏噏㗎，但係 哇嗰啲真係冇肉噶喎，入到房已經。 但係冇嘅，因為其實我都已經話啊，不如算啦，不如翻屋企啦，因為其實我都好攰啊，所以第二日唔使翻，我話好攰，其實係咪真係？ 系咪真系咁迫切地需要咧？即大家又唔系第一次啦，你想要其实随时都可以。即系我觉得 唔系，同埋你已经打咗咁多个电话之后，我觉得做咗一大堆咁理性嘅工作之后，唔觉得可以再去咁感性去同你搞嘢咯。 冇啊！咁后屘其实件事去到系 好扫兴噶， 扫兴啊！咁后屘我哋真系去到嗰、那个即系深水埗嗰间酒店啦。咁我个阿姐就真系留翻 last 一间房俾我哋。佢咁系之后，佢其实出边已经挂咗呼噶啦。咁跟住后屘我哋就敲门，即系揿钟咁样。佢话：诶，系咪你啱啱打电话嚟噶？诶，系啊，就系留翻间房俾你啊。但系因为佢出边已经呼晒，啲人 walk in 行入嚟都唔俾佢啦嗰间房。咁跟住然之后真系忍唔住，真系醒多两嚿水俾个阿姐。咁但系真系入到房咧，其实大家都已经系攰捻到不得了噶啦。即 系 已经 租间房嚟瞓， 即系已经系想瞓觉咯，即系乜都冇心情做啦。但系咧、那个即系我当时嗰个男朋友咧，又会觉得屌你老尾，千辛万苦揾到间房，你唔即系你件事你唔抽下水啊，唔占下便宜。佢又覺得件事好似好撚蝕張咁樣。 咁果然佢係賤人男朋友啊！ 咁佢後屘都有即係叫做即係做咗一半，即係好即係點講咧？做咗一半咯，咁跟住又頂唔住啦，瞓覺啦，瞓醒第二日再嚟過咁樣咯。係啊， 嗯，好慘。 其實如果你話香港咧，即係即係寸金尺土咧，你即係要揾間房去幫下嘢，其實都真係難嘅。 點解唔直接翻屋企咧？ 大時大節。 唔係咁，如果有啲人係同屋企人住嘅話，咁。其实有时又系冇乜人嘅，咁你搏嘢啊，梗系想听下条女嗌下噶啦。咁你嗌，你又嘈醒啊，隔篱阿爸阿妈又问你冇嘢啊嘛，阿妹系咪整亲啊？咁、又真系几夹。 我 又 睇 A V 啫。 唔系，即系有时，譬如个男仔，你话如果真系方便，可能带翻去啲，可能个男仔个阿妈都可能真系，哎算啦，即系个仔大啦，可能即系只眼开， 我跟队咁 啊，只眼开只眼闭啦。但系你女仔 真系。唔係先， 喂，你已經溝人哋個女噶啦，你已經俾人啲食咗人哋個女噶啦，你係咪要上翻帶人哋翻屋企話俾人哋老豆老母聽？而家我食緊你個女先，情何以堪啊！ 老豆問題嘅啫 ，OK？ 係咪先？即係癲㗎，係 老豆要斬咯，你搞我條女㗎嘛？ 係啊，咁同埋我之前有聽啲朋友講過，即係譬如可能佢哋係落夜總會啊，或者去鴨鴨店啊咁樣，即係一啲經歷其實都幾好笑。 我近期有呢啲嘅分享喎。 咦？你又有啊？講嚟聽下。 我有個 friend 咧。但系我哋其实系几 pair 人嚟嘅，即系其实我哋已婚人士有三 pair 咁样嘅，咁就好得意系三 pair 两公婆，我哋三 pair 一齐去嘅。咁我嗰个女仔 friend 咧就迷上咗坐仔啦，其实冇做啲乜嘅啫，你唔会抽条仔水啊。就算我哋去个坐女场咧，喺左， 但其实佢啲 serve 女仔噶都， 其实你去坐女场可以照嗌仔落嚟。因为我啲 friend 就龙蛇混杂嘅，识好多人。 唔系啊，我意思 系 咧， 两度都有。 我意思系，譬如可能你讲紧唱 好多外卖噶，其实 按任唱任 K 啊，或者可能真系嗰啲即系又买佐敦嗰啲。 佐敦有一间叫日本城啊，唔系叫你去买胶兜嗰啲啊，嗰间真系叫日本城。佢嗰一间咧就坐女场嚟嘅。我上 坐女场嘅意思系我哋女仔， 我哋嗌啲女女嚟坐咯。 哦，但系佢 serve 女仔噶， 佢 serve 男仔女仔都得你。你有钱咪入得咯， 即系我自己行入去，我有钱，我攞一沓文银纸出嚟，我要初恋啊，咁你叫翻女过嚟， 可以咁讲啦。其实佢嘅消费咧就唔系按人头式计算嘅，唔同你去酒吧嘅，佢真系净系你 call 钟，你嗌几多条女，呢个女仔一晚300-400一个钟，咁你睇佢坐几耐，酒咧就唔收钱嘅。咁你係任飲嘅，有帶酒啊咩酒？ 帶上房先俾錢嘅。 帶出街唔係帶上房，佢嗰度冇上房嘅，就帶出街嘅。帶出街咧就另外你同女女自己計啦，佢就唔會同你計呢啲皮肉錢嘅。咁你其實坐鐘咧就消費其實唔算話好高嘅。上次我哋一班人，因為喺酒吧你飲最多飲到3:00咁，你都嗰头近啦，大家有啲攰咁。咁你去嗰度其实系一件几好嘅事，因为啲女女会陪你叉下妹啊，饮下酒啊。跟住我都问， 可唔可以摸摸渣渣噶？ 我有问过佢哋，点解同我睇戏唔同嘅？因为其实我都系咁大个女，今世人第一次去噶咋。去咗一次之后，我都冇去过，因为嗰一晚佢哋冇收女仔，即系冇要我哋女仔夹钱。咁但我只佬要夹噶嘛。咁跟住我个只佬，我哋坐咗唔知两三个钟，我哋嗌咗啲烧卖鱼蛋啦，因为我好肚饿真系，咁啲阿姐就帮我哋落去买烧卖鱼蛋啦，有嘢食噶喎，真系你嗌外卖乜叉都得噶，好好 service， 劲好 service 啦，啲女女会喂埋你食嘅， 真係睇戏嗰啲啦，但係摸摸渣渣我唔知係咪因为我哋喺度所以冇摸摸渣渣啦。 跟当然係因为你哋喺度啦。 咁我有问到个女仔嘅，因为 我想知如果我落去玩嘅话我可唔可以摸摸渣渣。 因为我老公对我好好喎，我老公知道我鍾意大波妹呢，我老公一嚟到呢妈妈神问要啲咩类型呢，佢已经话我老婆鍾意大胸嘅，咁就嗌咗个 E 级俾我，同埋嗌咗一个。但係好后生㗎啲女仔。我真係佢哋一坐低，其实我有一下恻隐之心，係好想知点解佢哋会出嚟做囉。佢哋嘅年纪係同我差唔多喎。 你问佢，佢真 係 同你讲咩咩，你又信咩？ 我阿爸有病啊，我阿妈神龟啊。 我妈要洗肾，我细佬系弱智，咁我妹啱啱就出去被人 但系啲女系 OK 噶喎，系得噶喎，靓女嚟噶喎。但系坐仔场，我哋上次去咧，啲仔就还可以啦。高度我冇见到系好高大威猛嗰啲，因为我中意高大威猛型嘅。佢哋全部嗰啲都系台湾棒棒糖型嗰啲咧，懒系型挫挫地咁样，冇话特别太靓仔嘅。 叫 M K 啊？ 系咯，奶油仔嗰啲咯。 有冇魏良啊？ 魏良就冇见到啦，唔知系咪我嗰边冇呢啲。 O K， 咁我反而咧，我嗰阵时有听过朋友咧，讲过咧话佢去即系点讲咧？佢哋去呢个鸭店嘅时候嘅经历啦。 喺澳门啊？ 吓？ 喺香港定喺澳门？ 喺香港，佢话系喺唔知太子定油麻地，总之油尖旺区嘅。咁咧，佢就讲话佢哋就坐喺个大堂里边，即系大厅咁样样啦。 大厅坐 sofa 嗰啲。 系啦系啦，就咁一张台中间就 dance floor 咁样样啦。咁然之后咧，佢就话隔篱咧，因为其实佢就好后生嘅，佢就真系陪啲朋友去，即系叫做见识下嘅。 我都系陪朋友去嘅啫，唔好讲咁咯。 咁跟住咧，佢话隔篱点知隔篱嗰张台咧，嗰几个师奶咧就讲紧都即系着到身光。颈靓，即系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同埋咁上下肉地嘅。咁佢哋咧就喺度玩啦，叫咗班男仔，即系叫班鸭过嚟啦。咁嗰啲鸭咧就即系都有啲大大只嘅又有，咁可能即系油脂型嘅嗰啲又有咁样样啦。咁但系佢就 有冇肥肚腩型噶？我见过有肥肚腩。 咁捻真实啊？呢啲唔使。 真系好啊，真实。但系佢系多，我听我 friend 讲，佢话佢系好红噶喎。 花灰嚟噶系嘛？ 唔系，因为花灰系好饮得啦，好猜得，同埋 好细心，同埋好系嘛？ 识佢嘅嗰个其实系我朋友嚟嘅，因为佢有做过陪酒嘅，有冇出街佢唔肯同我讲呢个话题啦。咁但系阿鸭仔咧，佢话佢自己系好红啊，仲系越肥越红咯。 唔卵系啊！ 因为啲太太觉得佢好同佢交到心。 系咪因为其实佢系似佢屋企嗰个啊？但系屋企嗰个又唔肯搞佢，所以就去嗰度。 其实佢哋呢啲都系求慰藉啫，你肯同佢倾下偈啊，嗰啲我觉得佢哋会更加中意咯。 customer service 啊！ 我嗰阵时咧就话佢嗰个朋友咧就睇到眼都突捻埋咧，就系话佢哋坐到咁上瘾咧，就忽然间见到有个嗰、那个中其中一个中年富太太咧，咁就唔知点解就冲咗出嚟啦，就好跳跃咁样跳脱咁样咧，就咁就冲咗出嚟，就 破碟啊破碟！ 佢就话哈哈，你唔好追我啦咁样样，咁然之后后面咧就有只鸭鸭就喺后边咧就追住佢，哈哈，你唔好走咁快啦，我捉你唔到啊咁样样，跟住我 friend 就。哇！屌你老味咩事啊？咁样样，个呆乸咗咯成件事。佢话，但系佢系即系件事系好捻好，即系好怪异啊！ 一拳就打晕咗， 一翻就想 bang 埋佢啊嘛！ 其实而家有好多噶，因为我啲 auntie 辈咧，咁我阿妈又系癫丧，后生系抱得好劲啊嘛！我有啲 auntie 辈咧做保险业嘅，咁已经系上晒报纸嗰啲咧，好犀利嘅。佢同我阿妈咧，佢会成日撩我阿妈去太巴咯，喺九龙城啦、佐敦啦、太子啦，啱啱涉及你讲嗰啲地方都有嘅。佢哋日嗌一 set 酒，跟住会有哥哥仔嚟陪你猜妹啊，或者同你玩追逐游戏啊、食提子啊嗰啲咯。 OK， 我嗰阵时咧有个朋友咧，佢同我讲嘅，即系我唔识嗰个女仔。咁我女仔系好细个，讲紧系即系当其时系嗰阵十八九岁嘅时候。咁但系佢就因为佢屋企做生意咧，咁佢就成日陪佢爹哋出去就倾生意，就识咗班 uncle。咁咧佢哋嗰班 uncle 咧就翻大陆倾生意嘅时候，落夜总会竟然带埋条女去。 冇问题噶，我啲老细都系咁。 系啦，咁嗰个女仔就好有钱嘅，但系佢有少少可能即系有少少唔知系咪心理变态定还是系咩啦？咁咧佢就话嗰件事系点样样咧？佢话嗰班 uncle 咧就坐埋一边就同啲女摸摸渣渣饮紧酒啦。咁、那个女仔就因为成班 uncle 得佢一个靓妹， 佢就坐埋一邊，咁但佢又悶喎，咁跟住後屘佢就 uncle 問啊，你悶唔悶啊？咁佢又話咁點啊？嗌啲人陪你玩啦、啊，咁就嗌咗成即係十幾個女女嚟啦，就陪佢一個玩啦、啊，帶佢玩咩咧？玩硬攞油。攞住一沓$100嘅人仔，講緊好多年前嘅啦，即係大陸，即係係啦，仲係即係香港人仲可以翻去做豪客嘅時候，就攞住一沓$100紙，叫班女女排隊啦，你排隊擰住面趌高個攞友，跟住佢就著住對四寸嘅高踭鞋，就一鳩印落佢個攞友度，下一個俾咗$100佢，下一個，跟住就同嗰班女仔喺度不斷氹氹框咁樣玩，跟住女仔就好著樣咁樣咧，就去排隊俾佢印攞友咯。 无论俾人印嗰个同印人嗰个都变态咯，我觉得呢件事系。 所以其实系唔系即系点解可能有时女仔或者女性咧，即系去揾呢啲不论你系揾女仔陪又好啦，揾男仔陪也好啦，咁其实系点解会揾呢啲？系咪因为其实压力太大，或者可能 出于寂寞咯？ 可能系咧，即系或者可能喺呢件事上面，即系喺 sex 呢件事上面，佢平时对住自己嗰个男朋友或者老公，佢唔可以俾佢见到我好 wild 嘅一面，或者我唔可以俾佢见到我好主动。可能其实我好中意玩某样嘢嘅，咁但 系有啲女仔系唔好话佢哋虚伪嘅，但系佢哋有啲系唔系咁敢做自己嘅。我觉得有阵时有啲女仔系，我有啲女仔 friend 佢个人都好真性情。对住女仔嘅时候，但系对住佢自己嗰个咧，佢就会话唔好啦，佢唔中意噶，咁所以可能屈埋屈埋咯。 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即系我喺即系我自己本人啦，即系同男朋友即系去做呢样嘢嘅时候，其实我个配合度好高嘅。即係我覺得我會盡量去令到呢件事就大家都開心，可能 even 有時我未必即係 同步率啊。 係啦，即係我好睇，即係我好睇重呢樣嘢，就係大家都開心。咁同埋有可能有時可能開頭我未必自己會即係好想好主動地去 ask for 呢樣嘢啦。咁但係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我都會盡我嘅能力去做啲嘢。即係當然啦，要求唔可以太過分啦。你話又要即係玩到咩空中飛人啊嗰啲，咁我即係 sorry 啊，我真係做唔到啦，我唔係雜技出身咁。但係佢譬如你話影相嗰啲，我都覺得我覺得唔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玩其他，即係啲花式啊，或者係各樣嘅，咁其實我覺得我配合到，即係我體力上面做得到嘅，我盡量都會去配合咯。 但係如果去旅行去獵奇咧嚇？ 旅行去猎奇嘅意思系咩先？ 咁仲危险咯！你如果去啲， 哇！你去泰国嗰啲，你够唔够胆？真系咩啊？你 落 嚟光头 喎又。 我唔知屌紧嗰个系一个人定系鬼气 ？OK。 系噶，你真系饮到大大地，分分钟你俾人屌翻转头噶。你有冇睇嗰套《Hangover》？去泰国嗰套啊？系啊，即系我自己觉得其实你喺呢件事上边最紧要系，即系都系嗰句啦，大家玩得开心咯。系啊，咁但系 奉劝各位姊妹要识保护自己， 识保护自己啊，咁同埋 呢啲系俾人侵犯过嘅人先可以讲嘅， 都唔系嘅， 唔使俾人侵犯过都知道。 喂，大佬，你 咁你唔通警睇警讯嗰啲又系中意即系惊俾人侵犯定系惊？ 你日日打开报纸都见到有好多新闻啦，有即系有时你真系白痴到。 我之前有 po 出嚟嗰个咩嗰个九岁嗰个女女啊？ 唔系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咧真系 台湾嗰个新闻啊。 系啊，话有个九岁，有个爸爸咧就好中意同自己个女女冲 凉 嘅，系、啊系啊，就咁佢妈妈就见到佢，妈妈就见到佢女女就唔知坐咗喺冲凉嘅时候就坐咗喺爸爸嗰度大髀上面咁样样，系啦、啊，咁就后屘佢妈妈就报警，咁我自己觉得女仔，喂，咁讲真嗰句，你成日揭开啲报纸啊，睇到啲新闻，你会觉得啊，点解可以嗰啲女仔话俾人呃啊、迷奸啊、强奸啊、失身啊嗰样？我觉得其实白痴到你唔信噶，即系有好多时，我觉得高登仔真系讲得啱，我觉得可能条女分分钟系出嚟做，只不过 end up 到最后倾唔掂数，讲唔掂个价钱，所以先闹大咗嘅啫。系啊，即系唔系我觉得咧，系咪真系即系现今社会啲人系咪真系蠢捻到一个咁捻不可思议嘅？ 但 系 香港就唔知道，不过台湾就 唔系。我识有好多九十后咧，而家我都觉得系蠢噶拍，我都已经唔觉得自己好醒，但我真系识好多九十后，无论工作上或者系感情上都系蠢噶。 你知男 性，你而家去帮衬阿 M 记啊，去请嗰啲都蠢啦、啊。你同佢落个单啊，佢捞十秒都未捞完，你讲乜咁都仲唔蠢啊？我觉得唔系我偏激或者睇小佢哋，但我觉得而家嘅小朋友真系冇意，可能保护太多啊。 证明你老啦。 我反而咧之前咧落pub 饮嘢嘅时候咧就好得意喎，咁识咗个女仔，咁就系我去厕所嘅时候咧，咁就系喺 等緊廁所嘅時候，喺廁格裏面，即係喺廁格出面等緊嘅時候呢，就聽到個女仔呢就喺度講啦，同個 friend 就隔住兩個廁格度講，嘩屌，佢頭先啊嗰條仔啊好撚唔掂囉，又喺度炸雞衣抽我水成成成啊咁樣，好唔撚想同佢玩啊，叭叭叭叭一路鬧鬧到佢沖完廁出嚟啦。咁我已經無端端聽喺出面聽，我已經忍唔住笑，佢見到我笑呢，咁佢又笑喎，咁就好 nice 咁樣就傾偈，咁我佢後屘就話一齊玩啦咁樣，我話好啦，咁跟住我話我有 friend 喺度，我你過嚟我張台度玩咯，我話你咁唔中意你嗰張台嗰幾條仔咁，就掹咗嗰幾條女咧就去陪咗，即係就去玩啦，就陪咗啲 friend 玩。咁我有幾個男仔 friend 喺嗰度嘅，咁都啊仁至義盡啦，對我啲朋友係咪先？ 係啦，利益嚟嘅。 咁跟住後屘咧咁其實嗰日我自己心情麻麻地咧，咁佢哋就帶咗嗰幾個女仔落去玩之後咧，咁就我就自己一個坐埋一邊，就自己自隊咁樣啦。咁後屘咧就我忽然間咁其中有一個就走咗，咁另外一個就我撩佢翻嚟，邀佢翻嚟嗰個咧，咁忽然間咧我個 friend 就拍我，佢話上嚟我做乜嘢啊？佢話你帶翻嚟嗰條女咁撚癲嘅咁樣樣，佢話喪過你喎。 佢擒佢啊？ 跟住我話做咩啊？佢做過啲咩嚟啊？佢話佢頭先無啦啦咧揦高自己條裙啊咁樣樣，佢係著住一件娃娃連身裙咁樣樣啦。佢係佢揦高自己條裙啊！我話屌咁啊點啫？佢揦高自己條裙笠住自己個頭喎、啊，咁我話屌佢揦得高，即係佢裏邊有嘢噶啦。係啊，有條底褲同埋有個 bra 咯，裏邊乜都冇噶咁樣樣咯。我話佢揦高，佢係真係成條娃娃裙揦高咗，冚撚住自己個頭咯。跟住我話唔撚係啊，係 飲大咗啊，清醒嘅。 咁好啦，其實件事幾長嘅。咁跟住後屘咧，我就話咁撚癲喪嘅咁。咁後屘我就即係過去即係喐下條女睇下佢咩料啦咁。咁跟住之後同佢傾一陣偈，佢就哈哈，我好中意你啊咁樣樣。咁然之後我哈哈，你都好可愛啊咁。咁跟住後屘咧，我問 虛偽 係啊。咁跟住我問佢啊，咁其實你做咩㗎？佢話我教書嘅。我嚇。哦，你教咩啊？我喺九龙塘教幼稚园嘅，咁你知九龙塘嗰啲幼稚园咧吓，都好多即系都达官贵人喺嗰度读书嘅啲小朋友系咪？咁跟住我呆咗，我心谂唔系啊嘛，我 系平时教为人师表， 教啲小朋友畅游嘅时候，咪教啲小朋友掀裙啊。咁跟住咧就即系觉得已经好癫丧噶啦。咁但系佢又问我攞电话，咁都交换咗电话嘅。咁隔咗一两个礼拜之后咧，咁佢就即系都不断陆陆续续地话，即系 约 我去玩啦咁。咁跟住后屘佢就同我讲。有一次佢生日就问我话佢生日 party 去唔去，咁我话我唔去咯，我好攰啊，我唔去啦咁。咁跟住佢话我话你几大啊？原来佢大我一年嘅啫。咁然之后佢嗰阵时系廿五六岁咁上紧啦，我嗰阵时24岁，25、26岁咁上紧啦。跟住佢话不过佢话佢结咗婚噶啦。咁跟住后屘咧，我话咁上次同你一齐嚟嗰两个男仔，后屘有两条仔嚟，唔知其中一个夹咗佢走嘅。咁我话咁上次同你嚟嗰两个男仔，一个高一个矮，边个系你老公啊？咁 冇一个系。 跟住佢话跟住佢同我讲，佢话高高系我 SP 咯，佢话矮嗰个我想沟佢，想做佢 SP 咯咁样样咯。咁跟住我吓，我话你唔系同我讲话你结咗婚嘅咩？佢话系啊，我话咁你结咗婚你仲出嚟玩嘅？我话你唔爱你老公咩？唔系啊，我好爱我老公噶，但我唔会净系同佢玩咯。 concept 话好爱我老公，咁你搞紧嗰阵时系谂紧你老公定即系谂紧佢老公啊？ 佢系完全扭曲咗我对婚姻嘅概念嘅。咁然之后咧， 但系其实佢系又系前国伟嗰啲 friend 嚟嘅，又系个老公同。老婆大家各自玩完跟住翻屋企 係啦，咁我就係咁开头就咁諗，我就以为佢係咪老公老婆即係各有各玩呢。咁跟住然之后呢隔咗过几两个月之后啦，咁我就同班 friend 讲起呢单嘢，我 friend 哇条女爽喎、带佢出嚟见识下悠下咁样。咁跟住我就 好大食 咁、啊、我话好啦咁。咁跟住我就叫咗个女仔出嚟。咁点知呢嗰晚我哋出嚟嗰晚呢喺湾仔呢，咁嗰个女仔临出嚟之前同我讲我可唔可以带埋我老公嚟啊？我呆咗，我话得嘅咁，我话带咯咁。咁跟后屘条女嚟到啦，佢就真系带埋佢老公嚟。咁佢老公系嗰啲即系斯斯文文，即系普通一个人戴即系戴住副眼镜，斯斯文文嗰啲啦。咁我睇佢样， 纯情哥哥仔， 佢又系啊，都纯粹 dating 嘅，即系咁。但系我又觉得唔似系真系两公婆分开玩啦、啊。咁跟住后屘我就 老公喺度，佢有冇正常啲冇掀裙冇剩啦？ 咁跟住咧，哇犀利咯！嗰晚真系好捻精彩。咁跟住后屘我问佢，我即系掹埋嗰边问佢，喂出嚟玩无啦啦带个老公出嚟做乜捻嘢啊？咁跟住佢话鬼咩？琴晚去条仔度过夜，跟住今朝条仔 WhatsApp 我话，琴晚玩得好开心，俾我老公周到咯。咁今晚出嚟咪带埋佢嚟咯，咁样样。跟住真系呆乸咗，我心谂又嚟啊！ 咁跟住啦，好啦， 即系佢老公都知噶、哦，顶落冇笠到落脚趾，佢都唔理嘅。 咁然之后你听我讲埋先，好啦，精彩。咁跟住啦，咁喺个喺间房里边玩啦，咁我就 book 咗间大房，成六十几个人咁样啦。咁喺度玩玩玩嘅时候，其实中间有啲系我都唔识嘅，我自己都唔识嘅，因为我啲 friend， 我个 friend 生日，有两个 friend 生日，咁一个生日嘅我识，一个生日我唔识，所以变咗其实六十几个人，可能我识十零廿个嘅啫。咁跟住咁嗰条女又更加乜都唔识啦，咁就个个都唔识咧，就周围玩啦。咁佢条仔咧就坐咗喺度由头到尾。坐到咧就揸， 即系佢老公斋望， 佢老公就揸捻住支咪，就喺度望住个电视，就喺度唱歌。佢一条女就穿花蝴蝶结，就不断咁样就落场玩玩玩玩玩，跟住玩咗个零钟之后咧，佢就见到我啦，就捉住我只手，诶、哎，我哋出去跳舞啊咁，咁就要我咁就出咗去舞池嗰度跳舞。咁但系因为我哋嗰间房咧就要行过一条好细嘅走廊咧，先至可以出到去个 main floor 嗰度，即系个 dance floor 嗰度跳舞同埋吧台咁样样啦。唔係，咁跟住咧，咁我好啦，件事係好得意喎，咁我同佢兩條女出咗去之後咧，一分鐘都唔夠，有兩條仔就行埋，就一人夾一個咁樣，就一個就帶咗我去吧台人賣嘢飲，咁另外嗰個咧就我諗佢可能帶佢去另外一邊吧台就賣嘢飲啩，唔知啦，咁。正當我啱啱攞到我杯嘢飲，我啜咗一啖，同個嗰個男仔喺度問緊我，即係喺度你叫咩名啊？ 即 係 flag 緊嘅時候啦。 flag 緊嘅時候咧，我忽然間後邊即係喺我眼尾一睄咧，我就見到一個黑影喺我前面衝過，然之後咧就我一呆望一望，咦冇嘢發生喎、啊，咁但係我就見到嗰條仔就呆乸咗，跟住我就問佢啊發生咩事啊？跟住嗰個男仔呆乸咗咁同我講，佢冇啊，忽然間頭先有個男人行出嚟，佢掹咗你個 friend 走啊咁樣咯。咁跟住我就 老公掹咗老婆走。 係啦，咁跟住後屘我就即刻就掉低條仔，掉低杯嘢飲，我就衝出去問嗰條仔咩事啦。我做咩啊？跟住後屘佢條仔屌鳩我，佢話你帶我老婆出嚟跳舞，佢話你做咩唔睇住佢啊咁。跟住我話我咩都睇唔到，我話我都俾人喐緊，我話我話做咩啊咁樣，我話睇唔到，睇唔到。佢话喺度打晒 cannon 喺度抄晒噶咯，只手伸捻晒入去噶咯，佢咁你都睇唔捻到， 屌你啊！ 系啊，个咁你都睇唔捻到，跟住我话我真系睇唔到，我背脊又冇眼，跟住但系讲紧咧，你知唔知由我哋出到去到佢俾人两条仔，即系两条仔夹我哋一人一个夹， 成个过程唔好耐 嘅 啫， 成到佢老公嚟捉人走，成个过程系五分钟嘅事嚟嘅咋。即係講緊咧，其實係講緊嗰條仔一夾咗我走去咗吧台賣緊嘢飲嘅時候，嗰條女已經同啱啱識嗰條仔已經喺度，即係已經喺度糾纏緊嘅肢體上。 哦，佢完全唔需要 flag 嘅時間咯，真係。 係啊，咁跟住然之後咩？佢老公就喺度屌柒我，佢話佢話抄曬嘅啦，就伸曬入去嘅咯，打曬 cannon 嘅啦，咁都睇唔到。佢話你點解唔睇住老婆？我話講真，我你老婆人咁大個人，我話今日啊調翻轉啦，我條仔喺度抄我，我同條仔打 cannon， 你老婆都唔會過嚟阻止我啦，係咪啊？即係你但咁大個人你玩，我話你自己睇唔住你個老婆，我话我点帮你睇啊？佢咁大个人有手有脚，咁跟住后屘佢条仔就佢老公就话：，妖算啦，唔讲啦。跟住后屘翻入去啦，咁我都冇心情，我就咁跟翻佢哋翻入去就继续。 咁阿老婆咧，我老婆冇出过声，自己衰捻到嗨嗨咁。 我因为我同佢讲，即系同佢老公讲嘅时候，佢老婆已经走咗，即系已经翻咗入去噶啦，已经冇理到噶啦。咁跟住后屘我翻入去啦，咁佢老公啊继续坐埋一边就发脾气啦，喺度嗨晒面咁样样啦。跟住我見到嗰條女啊，去咗邊咧？條女原來佢已經坐咗另外一張台度同第二班仔玩緊噶咯。咁跟住我呆啦咗啦，我行過去同佢講，我話阿琪琪啊，咁跟住佢話我哋一齊玩啦咁樣坐得一齊玩啦。我話我跟住我行，我控埋控個嘴去個耳邊嗰度同佢講，我話唔係，我話你老公好似好嬲喎，我話你使唔使氹下佢？佢屌使鳩理佢咩？由佢嬲下咯，我哋一齊玩啦咁樣咯。跟住係好撚黐線嘅呢件事，咁跟住我呆啦。 點解要結婚咧？ 我唔知道啊，咁跟住 唔係啊，結婚嘅原因啊，係好難揾到一個男人可以咁樣頂得順佢啊。 唔 係 喎， 佢唔見唔得啊。 佢你啱都講咗啦，佢係好愛佢老公噶嘛。 係啊，但係唔會淨係同佢玩啊嘛。但我唔覺得佢有幾愛佢老公，佢完全唔理佢老公 嘅感受。 好係啊，喂，直情係帶 佢老公 帶埋出嚟 都話唔使理佢。 係啊，使鳩理佢咩？我哋一齊玩啦咁樣咯。咁跟住佢老公就真係可能我以為佢哋真係各有各玩。咁我同我啲 friend 即系嗌佢出嚟嘅时候，都话睇下系咪究竟系咪真系两公婆分开玩？又唔系喎，佢老公系由头到尾坐喺度，系冇喐过任何一条女，冇同过另任何一条女讲嘢嘅。最惨系咩咧？我以为条仔好穷啦，条仔自己屋企做生意嘅，仲要做得几大嘅， 好变态。 系啊，但系我唔明咯，我话其实如果系咁样， 我明点解个女仔嫁俾佢，但我唔明个男人点解肯娶佢。 嫁个女仔其实可能系有钱下嘅，我估系。 我唔知啊，但系我会觉得首先我学识咗几样嘢咯，即系第一婚姻系咪真系咁咩咧？其实结咗婚签咗张纸都唔代表啲咩嘅。第二就系我唔会送我啲小朋友去九龙塘嗰度读幼稚园咯。 我以后都唔送啦咁。 系啊，即系求求其其读一间正常啲嘅算啦，大佬。 正常啲可能。 一个女翻到嚟，妈咪你睇下， 我学咗跳舞。 记 冇啊，跟住周尾搵条裙笠捻住呢个头，我真系死俾佢睇啊！系啊，好啦，今集时间又差唔多，我哋下集再讲啦，拜拜。